啊，小姐啊，麻烦你睇真啲，可能有空房你睇漏咗咧。嗰间房嘅隔音啊，唔系咁好啊。如果你晚上听到啲咩声咧，你系当听唔到啊，瞓醒觉，第日就冇事噶啦啊。Lana， 怪谈之宾馆。阿杨今年24岁，是一个业务员。他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出差。今晚他落了火车，就开始四周围找住处。但没想到周围的一些宾馆和快捷酒店基本上都爆晒房客满。没办法了，为了不露宿街头，都只能够继续找。但行下行下，他就发现没几远的地方就有家宾馆。这间已经是阿杨找的第六家宾馆，之前我五家都已经客满。但这个时候前台小姐很温柔地说，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房间都已经满了。 阿杨叹了一口气就说， 小姐啊，麻烦你看真一点，可能有空房你看漏了呢。 先生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的房呢真的 book 晒了，你不如去其他宾馆睇下啦。 听到咁，阿杨只好无奈咁讲咗声唔该，准备就转身去搵另外一架。而呢个时候，佢啱啱要转身走啫，一个男人从佢旁边行到过嚟，拦住咗佢，兼且咧同前台嘅小姐就话：， 仲有一间房啊嘛，你唔记得咗啦咩？ 呢个时候，前台嗰位服务员咧，好似有啲惊咁就讲， 老细嗰间房， 话都未讲完啫，老细打断， 小楼你真系做嘢你系醒目啲啦，打个折俾个客人，听日有多余嘅房咧，就再帮客人换个好啲嘅房啦，系咪啊？咁先得噶嘛，做嘢。 紧接住，老细笑口噬噬咁望住阿杨就话， 后生仔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嗰间房咧就本嚟系攞嚟放杂物嘅，呢几日先啱啱啊腾空咗出嚟，环境可能系差少少。不过我同你讲啊，里边啲家具咧今日先搬入去嘅，呢个咧你放心啊，全部都系新净啊。 听到咁讲，阿杨喜出望外。 唔紧要啦，唔紧要啦，我哋成日都出差喺外边咧，但求有张床瞓咧就好知足噶啦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，老板吓。嘿，客气啊，讲埋晒啲衰嘢，去登记先啦吓。我有啲事出去啊，系咁啊。 个老板行到冇几远之后咧，就停咗一下，好似有说话咧唔记得交代，跟住咧就转身对阿杨讲： 哦，系啦，后生仔，仲有一件事咧要同你讲嘅啊。嗰间房嘅隔音啊唔系咁好啊，如果你晚上听到啲咩声咧，你系当听唔到啊，瞓醒觉。第日就冇事噶啦， 阿杨听到会心笑一笑，岌岌头。 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啦。老细，你出去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啊。好，得啦， 嗱，老细走咗之后，喺一边嘅前台小姐好似有啲紧张咁对阿杨讲。 咁先生啊，你将个身份证出示一下，我帮你登记啊。 阿杨笑住，即刻攞身份证递过去啦。然之后接个锁匙，望一望门匙牌，上边写住404。那样咧冇你咁多，觉得呢间房都几好啊。嗱，于是攞住啲行李就上楼啦。一路阿杨已经身心疲累，兼且他已经行到六家宾馆，而家攰到一搭低可能瞓着。对于而家的他来讲，有一张床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。那阿杨行到房里面，个环境令他大跌眼镜。这间房装乱差的程度简直出乎他意料之外。他望一望床头的柜，哇，大佬，成尺厚嗰啲尘，床单上边咧更加有一大笪嘅污垢。唉， 心谂算啦算啦，将就下啦，听日换房最多。但而家嘅佢咧，已经攰到理唔得咁多啦，一关灯，噼啪一声搭喺张床度，就嘘嘘声瞓。喺梦中，阿杨好似见到喺呢间房度有一个着住西装嘅男人，同埋一个着住连衣裙嘅女人喺度争吵不休，但系唔知喺度嘈乜。跟住个女人啊，狠狠咁刮咗个男嘅一巴，个男嘅随即咧就将个女人拱到埋床，跟住就骑喺佢身上边，双手死死咁捻住个条颈。而个女人咧不停咁拍打个男人只手，身体不断咁挣扎。哇！呢、這个梦一下子将阿杨吓到醒咗，佢唔知点解会发个咁嘅梦，而且佢都唔知道自己瞓咗几耐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佢隐隐约约听到个女人嘅声音，好似喊声，而呢啲喊声好诡异。阿杨以为系隔篱喺度啊，夜妈妈做啲咩事做啊？于是冇谂住听，继续瞓觉。但系呢啲喊声由远而近，声音啊忽大忽细。嗱，声音虽然细，但系就好真实，的确系女人嘅喊声。阿杨一下子成个站起身，佢趴喺床上面仔细一听，声音系从走廊度传过嚟，啲喊声越嚟越近，好似嗰个哭泣嘅女人正一步一步咁向呢间房行过嚟。阿杨慢慢落到床，佢唔敢着拖鞋，佢慢慢行到门口，想通过个猫眼望下外边究竟咩事啦。但系当我红近个猫眼度向外一望，外边乜都冇啊，黑麻麻一片。但系嗰啲诡异嘅喊声依然系喺度持续。而呢个时候咧，阿杨大气都唔敢唞，慢慢咁翻到自己张床度瞓低，静静咁听住外边嘅动静。嗰啲喊声咧持续都冇几耐，突然间就停咗。过咗几秒，阿杨卒之咧松咗啖气，唉，谂住我可能啊真系隔篱屋嗰啲咁嘅声音啫。嗱，佢啱啱想煲翻支烟眼压镜，突然之间听到一阵急促嘅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。夜妈妈真系俾啲敲门声吓一跳，阿杨啱啱点嗰支烟咧，唔知几时已经跌咗落地。阿杨呢个时候又唔敢回应，一下子咧将张被笠住个头。揞住个耳仔唔敢听，全身喺度嘀嘀震。阿杨呢个时候心里面好明白，门外边嗰个肯定唔系人。如果系人嘅话，就以头先嘅动静嚟讲，其他房嘅住客点会一啲反应都冇？嗱，跟住落嚟，急促嘅敲门声突然之间停咗。阿杨过咗好耐，先慢慢咁将头捐出嚟。但佢望望四周围，虽然好黑。但系佢对眼啊已经适应咗四周围嘅环境，好似冇咩异常咁。于是阿杨再次松啖气，但就喺佢啱啱谂住攞支烟嚟煲嘅时候，房门又再次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而嗰把声音越嚟越大声，已经唔似敲门，系似拆门。阿杨个心就好似俾人百般蹂躏咁，痛苦不堪。佢而家都唔知点办。佢双手搲住头发，鼓起勇气大声咁喝到佢。 烂啊！ 呢句话系阿杨鼓足心里面嘅勇气先释放出嚟。当佢嗌咗声之后，佢啲窄门声突然间停咗。阿杨喺度喘住气，佢唔知道跟住落嚟会点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门外边出现一个女人阴森恐怖嘅笑声。阿杨跪喺床上边，双手紧紧揸住头发，成身嘀嘀震，一句话都唔敢讲。笑声突然间停止咗，外边再都冇咩声音发出嚟。阿杨认为外边嗰样嘢可能已经过咗主啊，放过佢啦。于是佢担高头，但系佢万万都冇谂到，喺佢前边一个着住白色连衣裙嘅女人坐低佢床边。用嗰对喊到红晒嘅眼望住佢，兼且好诡异咁微笑。阿杨啊咁一声，成个向后弹开，佢当时喺床尾噶嘛，嘣一声撞到床头。惊恐嘅佢望住嗰个着住白色连衣裙嘅女人块面，佢不禁谂起头先佢发个梦。 阿杨呢个时候即刻塞埋身，用双臂挡喺自己前边，佢惊个女鬼扑过嚟。 杀死你嗰个人！ 一路摇头，一路猛咁话。嗰个女鬼一路好诡异咁笑，一路用沙哑嘅声音： 多谢你啊，多谢你放我出嚟啊！我真系好闷啊，好闷啊！ 女鬼一路讲，一路控到埋阿杨眼前面。呢、這个时候阿杨咧，嗰啲汗毛全部都弹晒起身啦，已经好似想喊咁就话啦： 我求下你唔关我事啊！ 讲完之后，个女鬼冇反应。阿杨望一望个女鬼，个女鬼突然之间一嘢扑埋嚟，双手死死咁捻住佢条颈。阿杨不断咁用手拍打个女鬼只手，双脚不断咁喺度硬住张床。佢突然之间谂起老板临走嘅时候同佢讲嗰句话。 嗰间房嘅隔音啊，唔系咁好啊！如果你晚上听到啲咩声咧，你系当听唔到啊，瞓醒觉，第二日就冇事噶啦啊！ 就喺阿杨意识开始模糊嘅时候，隐隐约约听见嗰个女鬼好兴奋咁话： 只要你醒咗，我就可以出嚟啦！ 呢个时候佢终于明白，佢应该听到任何声音都唔作出反应，个女鬼喺度揾紧替身。而就喺佢对住门口大喊一声烂嘅时候，就等同于佢答应到个女鬼。但系佢而家明白到一切实在太迟，慢慢嘅黑暗吞噬到佢嘅一切。 我唔知道，我咩都唔知啊！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，我咩都唔知道啊！ 在冇几耐之后的一日凌晨，仲系喺嗰个宾馆嘅四楼，阿杨慢慢行到404房，敲到敲房门。喺敲完冇几耐之后，里面传嚟一声女人嘅声音。阿杨微微笑咗笑，行咗入去。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